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路没有尽头，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17。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外出要带上雨具，同时气温也有明显回落，天气比较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夜间有冷空气光顾，天气放晴，阵风有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夜间是阴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零散扩散条件较差，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一部《平凡的世界》让我们认识了作家路遥，这本书也成为激励千万青年的经典。有多少人当年在读《平凡的世界》时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艰难的爱情，苦难的生活，不屈的奋斗，为什么今天依然动人？十月文学月话题之一，《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这部不平凡的文学著作。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一位是《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呢？ A. 孙少平， B. 白嘉轩， C. 徐福贵。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以下哪一个是平凡的世界的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呢？ A 是孙少平， B 是白嘉轩， C 是徐福贵。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昨天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以此为标志，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全面启动。请听记者子昂采制的录音报道。 3、2、1，开始。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活动以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活动组委会秘书长杨素元介绍了本届评选活动的特点。 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围绕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十个方面来进行评选，包括设施完备、管理规范、服务完善、参与广泛、安全稳定、环境优美、活动丰富、文明有序、邻里和谐、特色显著。这十条里面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通过这个活动给社区树立一个目标，通过社区管理者和居民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咱们这活动的宗旨，就是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 魅力社区评选期间将动员全市居民踊跃参与，展示社区治理新成果，分享社区生活新品质。专家评委代表于燕燕说， 社区的每一个人，你我他，我们大家给社区增添了不少的魅力，给城市增加了不少的魅力。今天我们会看到两年以来北京街区的整治、街区的更新、公厕的革命啊，社区里边我们会有暖心驿站，这种城市的变化给社区文化披上了一种盛装，那我们的生活也在逐渐的美好。由此我们说，第八届魅力社区的评选实际上是每一个人事情，是每一个市民的事情。 本次社区评选活动共设置十个北京魅力社区、十个北京魅力社区单项奖，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广播节目、微信公众号、微博及市属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更多的了解和追踪。好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文化资讯。囊括先秦到晚清历代重要典籍的丛书《中华传世藏书》日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收选中国传统典籍690多种，共166册，约2亿字，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方面全方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成就。中华传世藏书由100多位古籍专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编纂而成，以传世善本或公认最好的通行本为底本，采用简体横排并加标点。全书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经部、史部、子部和集部，各部下又分经传注疏、经学、正史、编年、地理等29个子类。猪年生肖纪念章来了，昨天猪年生肖纪念章在蔡百公司全国首发。这个系列猪年生肖纪念章采用的是足金999、足银999与紫铜打造和而成的，分为喜形、喜字形纪念章和圆形纪念章。其中喜字形金银纪念章共同正面图案为喜字与吉祥纹饰的组合图案，单枚喜形纪念章共同背面为开门见喜文字与剪纸猪图案等。圆形金银纪念章共同正面由线描珠造型与珠字的分区组合构图而成，背面以彩绘珠、剪纸珠图案为主。各系列纪念章都有刻有乙亥字样以及重量、成色等信息。北京邮政主题邮局大家庭近日再添新成员，作为中国数字创意博览会的重要环节之一，全国第一个老旧厂房主题邮局正式开门迎客。一款设计精美的主题邮局开业纪念封也已经于近日发行。据了解，北京邮政老厂房主题邮局邮政编码为100026，由朝阳区水对子邮政支局代管，物理地点设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内，设有北京邮政老旧厂房主题邮局纪念戳，供广大邮迷加盖邮品使用。还是邮政方面的消息，为庆祝港珠澳大桥通车，香港邮政10月30号起将发售一套以港珠澳大桥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包括一套邮票、一套四枚邮票及一张邮票小型章。这套四枚邮票以港珠澳大桥的中英文名称为设计重点，分别印有代表香港的 H 和港字，代表珠海的 Z 和珠字，代表澳门的 M 和澳字，以及代表大桥的 B 和桥字。字母和文字的背景与字母和文字与背景的格线图案交织而成细致的网络，象征公路网络紧密连贯，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地进一步融合。 城市文化范儿， 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很多人对骚扰电话是十分反感的。近日，北京移动推出了免费的来电免打扰业务。相比一些企业自行开发的拦截 APP， 运营商的优势在于掌握了海量的号码资源。北京移动以通话大数据分析及互联网资源汇聚，积累了大量的精准号码库资源，可以精准识别广告推销、恶意诈骗等各类骚扰电话。据了解，这项业务对骚扰电话从运营商网络直接拦截，对主叫号码做出身份识别判断。它既不受手机软硬件系统的限制，又消除了 APP 持续运行带来的耗电不稳定的问题。去超市里买东西，在收银台前排长队让人很烦恼。如今一边逛一边用手机买成为流行趋势。家乐福昨天正式在北京推出扫码购，顾客可以在挑选商品的时候选一件扫一件，用手机完成付款，无需再通过收银台，但需要走扫码购专属通道，将付款后得到的条形码对着核验机器扫描后即可离开。11月底前，这项功能将在家乐福北京所有门店推出，预计年底前在全国门店落地。再来说说机场里的新技术。明年即将启用的大兴国际机场停车楼已经封顶，正在安装运营设备。据了解，大兴国际机场将配备智能停车楼，在国内机场里第一次引入机器人自动泊车功能，这是一项此前在德国机场尝试的 AGV 自动机器人泊车装备。大兴国际机场停车楼的一层布局148个停车位都依靠两个机器人完成泊车，机器人将如叉车一般将车辆拖起到车位，由于无人操作，车辆间距可以更近，省下了不少空间，也就增加了停车位。在未来的操作过程中，开车的乘客只要把车停到一层的入口，机器人便能帮助完成后续的操作。2019北京世园会的脚步日益临近，今年延庆将重点打造具有世园园艺主题的中高端乡村住宿产品世园人家。据介绍，全区正在推进的精品民宿共有50多处，其中山楂小院、原乡李三思等22处精品民宿品牌，有近百个精品民宿小院已经实现开门营业，客房共230间。此外，还有20多处精品民宿正在施工建设，预计到今年年底，世园人家示范户将达到100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要办理积分落户的朋友注意了，截至10月22号24时，北京市2018年度积分落户公示名单公示期结束。通过公示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可以开始申办北京市常住户口，申办时间截止到2020年12月31号。市人力社保局提示，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办理落户时要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也就是说，已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需要联系县户籍地公安部门开具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取得证明后方可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今天是2018中国数字创意与技术博览会的最后一天，想体验虚拟拍摄等新技术的朋友不要错过。数字创意博览会前身为中国 3D 技术与创意博览会，从八年前亮相至今，一直是北京文博会的一个重要创意活动。本届数字创意博览会包括科技电影展映、体验虚拟拍摄和动作捕捉等新技术。大会的体验活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市民可关注朝阳规划艺术馆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事项。来看看展览方面，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佛教造像展近日在故宫斋宫开幕，112件展品以铜合金造像为主，分别来自从6世纪到15世纪的古代西北印度、中印度、东北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地区，展示了藏传佛教艺术的丰富多彩。

写作整个的进入了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第二部初稿的写作是在黄土高原腹地的一个偏僻小县城进行的，因为生活没有规律，路遥的身体严重透支，最后病倒了，后来吃了100多副汤药，身体才略有恢复。他依靠一股精神力量继续写作。第三部的初稿改在榆林宾馆进行。1988年5月25号，路遥终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所有创作。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路遥用3年的时间创作《平凡的世界》。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以下哪位作家和路遥一样也是陕西人呢？ A 王蒙， B 金宇澄， C 陈忠实。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哈，不知道您答对没有呢？我们第三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是以下哪位作家和路遥一样也是陕西人 ？A 是王蒙 ，B 是金宇澄 ，C 是陈忠实。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年是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3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平凡的世界》描写了怎样的时代故事？为什么能与时代同行，至今被人们所喜爱？今天我们继续在访谈中和您聊《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周年。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丽。刚才张丽教授跟我们聊了很多内容角度上的故事哈。我们再来聊聊《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法吧。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那么路遥作品当中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或者说文学领域的现实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这肯定很多这个对于写作手法或者说文学的这个种类不太懂的听众肯定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那我们也请张丽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现实主义是就是说文学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比如它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知道现实主义的大师就是托尔斯泰，他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那么，对于中国文学来讲，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一直是我们作家特别希望去传承下来的。就《平凡的世界》而言，这个现实主义它首先指的是作家要面对你所在的现实，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要写。就是现实主义它强调典型的事件、典型的环境、典型的人，那么这个人身上呢，要写出栩栩如生的人，这个人他要有他的生活细节，他的性格特征，然后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人，他要有代表性，就是有无数的人像他，比如说阿Q 正传里面的阿 Q， 他就是现实主义写作的里边的特别有代表性，很多人觉得自己是阿 Q， 但他是一个，但他又是无数个中的一个，他有代表性。那这个《平凡的世界》它之所以就是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跟它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有很大关系，就是他写的这些人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独特性，他一个是一个个人，同时他又代表了一个集体的一个想象。比如说这个孙少平啊，他是孙少平这个人，但同时他代表了一代青年，在那个时代一代青年的奋斗史，一个底层青年如何慢慢进行一个 精神上的成长。但是孙少平跟我们今天想象不一样，他的成功不是说他挣了多少钱，而是说他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爱这个世界的这种能力。那孙少安呢，他是这种就是一直脚踏实地的去生活，然后就是慢慢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变成了一个万元户。所以在孙少安的成长道路上，他既是孙少安一个人的路，他又是无数青年的路，当时那些年轻人。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他们从他们的那个路径上边，能够就是读者能够想象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现实主义就是说立足于当时的那个情况，写下此时此刻此地中国人的那个形象，然后这个形象又成为一种时代的符号，文学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文学人物，他引领无数的人去想象或者是去学习。所以现实主义它首先你要写出你所在的现实，另外呢你要有给人一个巨大的一个想象空间。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吧，安娜卡列尼娜她其实是一个人，一个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个人，但是当你想到安娜卡列尼娜时候，你固然可以想到一个女性寻找爱情或者出轨，但更重要的是想象一个女人如何就是想获得爱情而不得，想过理想的生活过不到。所以现实主义有它面对现实的一面，但是它又有超脱的一面。我说的是优秀的大的优秀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读者能够耳熟能详的这些优秀作品里边，这个现实主义都是非常非常棒的现实主义，就是不仅要写现在的生活，还要这个生活还能被未来30年50年的人们所接受，才这个意义上才是真正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对，当时这个作品出来的之初啊，我们也说很多评论家都并不是非常看好，尤其是很多人说呢，这个他的写作不够创新，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坚持了这个现实主义，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所谓的创新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时代它总是有一个创作风潮，那么有一些作家他是风口浪尖上的人，他也可以成就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余华、格非他们这些著名作家，他当时是先锋派的代表，他代表了另外一种创作路线，那他依然很优秀。但另外一种作家呢，他是就是不合时宜的那个创作者，但是就是说所有人都不写现实主义的时候，我去写。重要的不是你走哪条路，而是你不是你选择哪个创作方向，而是说你以这种创作方向写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当时也有人走现实主义，但只有路遥写得这么好，然后被大家记得住。所以就是说我们固然强调现实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手法，但它不是唯一的，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路遥是用他的方式来告诉你现实主义是非常棒的创作手法。为什么是非常棒的？因为我写出了平凡的世界，我以这些无数个栩栩如生的人告诉你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与我们的时代发生这种同频共振的关系。他要有好的作品来拿出来，就是来证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在于走什么路。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先锋派是创新的，在那个时代，但是也可以说路遥走了另外一条创新的路，但这条创新的路能不能走成，还在于你能不能写出优秀作品。 说得很有道理哈。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留言说，平凡的世界都是影响了当时年轻的他们哈。这个和您说的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对于年轻人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值得探讨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里也有这样的桥段出现哈。比如说这个少平上学的时候就看了这个《创业史》和《简爱》，包括去了煤矿还看《红与黑》，甚至还给大家讲这个《红与黑》的故事哈。所以说我们说回到这儿，这个作品来说，您是怎么理解平凡的世界对这一代人，或者说对当时那个年轻人的影响的？或者说又怎么看从这个引申到了文学对于年轻人的重要性？ 对，文学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轻人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